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，这是来自范晓萱1997年刷牙歌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我爱洗澡，一首很欢快而且是带有孩子气的那种歌曲啊，非常的纯真。接下来听到的是果味 VC 2017年的单曲造不完的青春。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心态，还是说它是一个阶段？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阶段啊。比如说你过了一定的年龄段，会觉得说好吧，青春小鸟已经飞走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又把它看作是一种心态，因为你会说，只要我心态一直很乐观啊，对世界呢充满热爱和好奇，那我的心态其实还是保有年轻的、很青春的状态。果味 VC 2017年带来的单曲《造不完的青春》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当年非常流行的台湾电视剧《追妻三人行》当中的片尾曲，来自蓝心湄《无色彩》。

从前贴在肩贴到有火，若眼看到的美满没话说，爱情很美妙的生活，怎么好运死不活，一快活更快的生活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林宥嘉201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美妙生活。生活呢真的是像一个调色板啊，或者说像一个万花筒吧，就是它会呈现出很多不一样的色彩斑斓来。当然有的时候呢是觉得说让人很愉悦的那种鲜艳的色彩，有的时候呢是让人很恬静的淡雅的色彩，有的时候又是让人觉得说有一些心烦意乱的那种压抑的色彩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万花筒在不断的变化着，而且每一天的生活呢都会有一些不同。戚薇为手游梦幻桌游半周年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梦珠园春生。 星云烟雨朦胧，染地浮山水画，秋雪蕉叶草花，梦醒呀，小池珍惜阳霞，石板地雨枝芽，眼线春泥竹桥，落谁家，襁褓稚气笑颜，美如远山翠绿，兰溪暮生似雪，暮落霞，彩蝶飞花映我，沉烟起独人家，小干回廊走进几竹马，桃花岁岁 连连如一路中云开道，乾坤锁
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听情话，用耳朵赚钱的 APP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9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未来北京市将与廊坊市合作，在廊坊建设一所高水平有特色的创新型医院。未来将共同开展三个公共卫生项目，分别是首都儿研所与廊坊市合作共建儿童发展中心项目，北京佑安医院与廊坊市合作共建廊坊市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心项目，北京回龙观医院与廊坊市合作共建廊坊市精神卫生中心项目。此外，两地还将支持京廊网络会诊及诊断中心联网。北京晚报消息，今年全市大学生征兵工作四号全面启动，补助津贴标准比去年提高了2.8万元，其中本科生经济补助和部队津贴标准调整为21.4万元，专科生不低于20.6万元，高中生不低于18.2万元，均比去年提高了2.8万元。同时，市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提升义务兵优待金标准、兵役登记和拒服兵役纳入严重失信黑名单等政策规定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作很潇洒，得到恋爱的痛得没说话，心似真似假，爱得乱如麻。我最爱你，你相信吗？真的吗？假的话哪句可怕？真的起假的你都可爱吗？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？我说信你，你信是吗？爱总有幻觉，恋爱总有假话，真真假假不要追查。真爱一次好吗？以后见着算啦，错错对对不必理他。真也许会害怕，假也许更好吧。真与假有何用？应该睇怕真真假假，只要相信。 魏健真真假假，有没有想到林志颖的歌曲？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，没错，一个是普通话版本，一个是粤语版本。那节目最后呢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江美琪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对我好一点》，这是她在1999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专辑《我爱王菲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很多人都喜欢王菲啊，包括我，不管说她的歌曲也好，还是说她的那种独立自主、特立独行也好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不安定，四处打猎的眼，在我面前也不见。